大家好，我是毓敏栋笃串2019，我讲故我在 ，I am still here。门票现已发售，年初五、年初六只演两场，票价是988、688、388。表演的场地是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3楼，买票可以去快达票售票网同埋通理琴网，要买就快啲啦！ 2019年的神秘之人同大家見面啊！首先恭祝各位新年進步啦！ 今年的第一集， 今年第一集啊！咁今年第一集要講咩嘢咧？咁樣咁啊，嗱就即係今日咧就好咩啊？即係要跟風啊！因為近排咧就冇乜嘢特別嘢，但係咧呢個水行俠咧都叫做嚇要收得啦咁樣，咁 我 要 收得嘅， 要搭下個名出嚟咧就會增加啲收視。咁有兩部分嘅，第一部分咧就大家唔使驚啊，唔係全部講就水行俠。咁因為今日個題目咧就有幾嚿嘢嘅，有水行俠啦，有呢一個天狼星啦，有外星人啦嚇，咁仲有 CIA 咧，咁幾樣嘢溝埋咧就。呢、 這 個 虧年啊！ 呢個題材咧，相當有趣。咁但係我哋都係即係講得好清楚嘅，就係咧，唔係話誒講水行俠一嚿，講 CIA 一嚿，講呢、這個即係天狼星一嚿，就幾嚿嘢踩埋一碟嘅、有一個主題喺度嘅。 好，咁睇你點轉啦？ 係啊，睇你點處理啦，真係嗱，即係有少少難度嘅。咁另外一樣嘢就係應間就10點鐘咧，我哋都有影你全部室啦。咁由於就係、我哋原定嗰個槍與電影嘅系列咧，就因為個主持人啲主持人咧未夾到時間啊，咁、所以我哋要延後少少咁，但係會做嘅。咁亦都即係可以講明啦，就係會跟住再做啊雨心嘅第二部分。好嘛 ，OK， 係 好啦。嗱，今日即係水行俠呢個電影咧，大家入邊會睇到咧，相當之多嘅一啲我哋喺神秘之係以前都涉及過嘅話題啦。舉個例，譬如話係有。阿達蘭蒂斯啦，有魚人啦，有呢個 H.P. Lovecraft 啦，咁所以佢基本上咧都係一個好適合嗰個神秘學嘅題材嚟嘅。咁但係我哋就唔可以話誒佢好似以前咁講呢個電影啦。我哋純粹一樣嘢就係帶起咗嗰個話題，就係同我哋一路即係講緊嘅神秘學嘅題材咧，有啲咩關係？咁第一樣嘢最重要咧就係喺。近排咧，即係前幾日咧，就爆咗啲新聞出嚟嘅，就係咧呢個好著名嘅 Stephen Greer 啦，佢就話咧喺關島嗰度啊，就有一隻台灣嘅漁船咧，撈到一隻喺水上面嘅 UFO。咁你睇後邊嗰個新聞咧，就係 UFO 咧，就喺個海洋度咧，就係俾台灣嘅漁船咧就撈咗。咁當然而家圖片呢個唔係噶，即係冇咁堅嘅，呢個一定係畫出嚟噶啦 ，OK， CGI 嚟添。咁啊，佢嗰個講就咁樣啦，就晾咗一個水度啦。咁跟住咧就呢、這個物件咧，台灣嘅漁船咧攞唔翻，係俾美軍 即刻立咗過去， 即刻立咗過去，即係傳出係咁樣啦嚇。咁就佢就喺呢、這個。即係一個其中嘅電視目就係即係接受一個人嘅訪問，咁呢個人都算係出名嘅，叫 James Ventura。咁原本咧就摔角手嚟嘅，咁但係咧就整整下，跟住曾經就係選呢個美國嘅議員，而家佢係選到喎。咁咧，但係咧佢係好威嗡嗡嘅，就佢咧就專講埋嗰啲陰謀論啦。基本上都接近呢個神秘之嘅嗰個題材嚟嘅啦。咁以前就好型嘅，以前就係一個摔角手嚟嘅。咁但係而家個樣子就變咗咁樣啦。OK， 都型 嚇，唔型噶啦嚇。 佢又年紀大咗啲咁解 啫。大好多啦佢就講咧呢一飛船咧就嗰、那個直徑咧大概係10公尺。10公尺其實就唔係好大啦，大概30尺到啦。咁我估計如果佢咁講，都未有一隻嘅 應該冇人喺上面嘅。 嗯嗯啊， 咁但係呢個消息咧就得佢講嘅，就冇其他嘅人去證實嘅咁樣。 但係有趣嘅就係喺關島呢度發現咧， 嗯， 就會唔會係同啊之前嗰時罕見太平洋咧？Pacific Ring 啊，咁佢裡面講嘅嗰個嘅有一批古嘅外星人， 嗯， 你唔好喺度望住天嗰度等佢嚟，佢喺水底嗰度上嚟嘅。咁嗰班咧就亦都會變成怪獸嘅喎，嚇一種嘅好進化好快嘅嗰啲咁嘅誒怪獸嘅形態。咁啊會同嗰班，因為嗰時嗰部電影 Pacific Ring 咧嗰個講嘅時候咧，其實大家都睇到咧，佢講兩樣嘅神秘學成日都關注嘅嗰啲課題嚟嘅，一就係佢係咪冇大陸嘅嗰啲新聞，第二咧就係佢同嗰啲黑蘇魯神話裡面講嘅最遠古嘅嗰啲外星人有冇關係嘅咧？咁啊，正正咧，即係嗰部電影咧，佢喺度講嘅時候咧，咁佢個主要嘅場景啊，我講第一集啊，唔係第二集啊，佢嘅主要嘅場景就喺香港。咁然後去到最撚尾要打個決鬥嗰陣時候咧，就喺關島 嘅，係啊， 關島水底， 關島水底啊嘛。 咁樣就你會覺得咧，即係係會唔會，因為都做咗唔係好耐啫，而家第二集至啱啱出咗嚟。啊！變咗上年，好多人都話咧，上年應該十大最差嘅一部， 因為有某國嘅投資喺度嘛。 係啊，就係有某國嘅一個玉女啊，嗰位玉女好犀利嘅，係出嚟咧，即係都即刻出事嘅咁樣。咁啊，第三集嚟緊嘅， 一 原本個導演佢自己都話唔得，我要再拍翻，即係跟翻正路嘅，因為嗰個都有好多。如果你夾埋水行俠嚟講咧。有好多咧，即係講叫水底嘅傳聞。呢啲水底嘅傳聞咧，即係如果用飛碟網裡面嚟講咧，就唔當係一種就咁叫純粹神話傳說，唔需要去引證嘅啦。咁嗰樣嘢嚟睇，因為飛碟學咧就會覺得嗰個就係其中嘅一批誒匿咗喺水底嘅嗰班外星生命。嗰啲嚟嘅，咁啊，關島係其中一個好關注地方嚟嘅。 關島就咁樣嘅，關島咧就佢嗰個面對個海洋就。即係好遼闊啦，甚至比香港遼闊啦。但係咧就嗰個海景好靚嘅，咁我去過，咁亦都喺嗰度游過水嘅。咁我唔知 UFO 嗰個情況會點樣啦。但係因為嗰、那個即係海底嗰度咧，亦都有事實上應該有好多嘢可以探測嘅。咁啊，至於話而家佢呢個美國一見到就立咗呢個咧，就根據佢入邊嗰講話就無從去證實佢係入邊咧有啲士兵啊，即係經手嘅士兵，佢哋覺得。咦？呢單嘢要爆出嚟，或者透過佢嗰度去爆，咁就無從去稽考。咁但係點解我即係會作為一個靈感呢？就係、是、咦，我哋以前比較少講嗰樣嘢就係海洋啊，同埋嗰個 UFO 係， 同埋呢啲天文之間嗰幾樣嘢嘅關係啦。 嗯， 個別我哋有講過嘅，譬如喺海度嚟嘅神， 即係亞述人啦， 係啦嗰啲。UFO 我哋有講過嘅，但係同星體嗰個之間嗰個關係咧，譬如舉個例，譬如天狼星個關係咧，我哋就以前完全冇觸及過嘅。咁呢個問題咧，如果你睇有一啲嘅流行文化咧，事實上係好有趣味嘅。舉個例啦，譬如話有一隊樂隊叫即係唔係樂隊一個人，就叫 Alan Parsons Project 啊，即係佢個真名就 Alan Parsons 啦。咁佢嗰個即係 brand 就叫 Alan Parsons Project 啦。咁呢個人咧，其實以前咧就係 Pink Floyd 佢哋做嗰個 Dance Up the Moon 啊， 係 嗰個碟嘅工程師嚟嘅。咁佢後來佢自己亦都出嚟去做一啲即係音樂啦。 係 咁有一隻我即係好想喺神秘即係用，但係由於嗰個版權嘅問題，我哋一樣用唔到咧，就係有兩隻歌，一隻叫 Sirius， 一隻叫 Eye in the Sky。咁 Sirius 咧如果你翻譯咧就係應該天狼星嚟嘅。 係 咁呢個 Eye in the Sky 咧。就很明顯是講在嗰個共濟會入邊或者喺呢啲西方的神秘學文化入邊咧，嗰隻全知之眼啦 ，Horus Eye 係啦，直情係 Horus Eye。當年咧，我去睇佢，即係我買佢，即係去用揾佢嗰隻 cassette 啊，同埋一個唱片嘅時候咧，我係唔知呢、這個這個符號嘅。佢呢隻碟入嗰個外邊嗰、那個設計咧，就直情係嗰個埃及嗰個全知之眼嚟，即係直情用咗埃及嗰、那個啦。咁我唔使 show 出嚟，因為大家即係可以揾到。 見慣見熟啦， 見慣見熟。佢咧，如果唱嗰隻歌入邊嘅歌詞咧，我又唔覺得佢係講緊呢樣嘢喎。 佢好隱晦，但係咧，我又唔覺得佢係直接講緊呢個秘密會社或者呢啲所謂全知眼嘅問題。 嗯、 但係如果你將呢兩個夾埋咧，即係將天狼星同埋全知眼夾埋成為一首歌，而且成日佢後來係有嘅。 嗯哼， 係一隻夾做開頭啦 ，Sirius 呢個天狼星嘅做開頭，咁跟住 Iron Sky 咁，各位可以喺 YouTube 睇一翻。 嗯 咁我就覺得咧，呢、這個就透過一隻歌嘅秘密嘅所謂呢啲密碼去宣揚緊一個睇法嘅，嚇咁呢個我就今晚去嘗試去跌曲嘅啦， 嚇 咁呢啲就好陰，即係好陰，即係好陰濕嘅嘛。因為點解咧？你聽嘅歌你唔會理入邊啲歌詞，又唔理個歌詞個名，你就係聽個旋律嘅嘛。 嗯、 但係如果你覺得即係廿幾三十年咧，發現原來入邊有餡喎，個具體嘅餡即係當然點解我咁肯定咧？就是、因為你睇佢唱片嗰封面咧，就係嗰啲全知眼咧擺好多喺度嘅。只不過當年我就唔知呢樣嘢咯。 嗯哼，係咁啊，而且個歌咧，即係我諗最近咧，即係喺神秘學嗰度咧，都會成日去研究咧、 嗯。 一隻歌咧，除咗係嗰個歌曲嘅嗰個格調， 嗯， 佢裡面嘅內容係好緊要，甚至咧有陣時咧。就在古代裏面嚟講咧，就歌詞是重要過嗰個旋律嘅。 係 啊，何解咧？因為歌詞的意義咧，佢唱完咗出嚟之後嗰時候，加埋嗰個叫做係佢嗰個韻律嘅嗰個節奏嗰度咧，你可以咧將成個歌裡面嘅語言嘅嗰個字眼咧立體化咗佢。 係， 即係會有幾個層次睇到出嚟嘅。成隻歌嘅歌詞就係一陣面咧。跟住咧，你會睇到咧，即係直著嗰個你喺裏面咧，好似逐步咧，有人都教我哋就砌咗個金字塔出嚟嘅。 係，咁佢呢個直情有曬呢啲嘢㗎啦，有金字塔啊，有咩？嗱，後邊呢個就全知眼啦，即 係佢所謂金字塔咧，佢就其實講話有好多層嘅，即係第一層面層，跟住你咧就再深入咧。第一層去到最撚尾，你所講嘅呢個全知之眼咧、嗯，就係、是、最高第五層嚟。 第五層 嗰、那個咧就直係即係所有嘅嗰種叫全知 啊， 最真嘅嗰個樣嘢咧，可能淨係在於一個關鍵字嚟嘅咧，一個關鍵嘅音咁啊、 嗯、 出嚟。咁啊呢個係一個即係神秘學裡面嗰度咧，誒嗰種聲音音質嘅神秘學咧裡面咧就。一個好好嘅一個遊戲嚟嘅， 係啊！咁後邊嗰個就係佢當年嗰個賽場面嗰個封面啦。咁我嗰陣時我係完全唔知嘅，即係睇咗就當睇咗。咁但係而家就知道，咦？原來入邊有啲戲喺度喎，咁樣。咁究竟係咩咧？咁應該我哋會講。咁但係最重要一樣嘢就係頭先我哋提到衰行俠啦。咁咦？點解會係同今晚嗰呢個即係話題有關係咧？咁呢個一般人嚟講咧，而家就好少講嘅。但係咧就我同阿基圖應間喺嗰個神影情本身入邊都會即係比較詳細用另一個角度嚟講啦。就呢套片咧，同所謂即係喺希臘入邊嗰個金羊毛嗰個故事有啲咩關係？ 即係Jason 啲 Argos 係啦， 佢嗰架船啊，啲嗰個船 係 Argos 嚇。咁上面嗰啲船員應該五阿哥咧就係 Argos 咯。咁呢個神話喺希臘入邊咧就好出名嘅，甚至有一個。即係好整體一個好完整嘅故事去講呢樣嘢嘅。咁一般嚟睇咧，就冇乜人會即係覺得話，呢個水行俠同呢個故仔有關。但係事實上咧，其實成個故仔就其中一個靈感就來自呢個金羊毛呢個故仔嘅嘛。佢就講一班、即係一個王子，咁佢出世嗰陣時候咧，就俾個叔謀住散位啊，就趕咗佢走。咁跟住咧，佢 變咗個流浪人。 係啦，佢跟住咧就要翻去咧，就要reclaim 翻，要攞翻自己個皇位。咁、嗰個叔就同講話：你要做一樣嘢先，就係去揾呢個金羊毛。 係。 咁咧，佢就要去斑馬啦。 嗯。 咁我哋當年都睇過嗰隻動畫片啦，係咪動畫片？ 唔係動畫，叫特攝片。 特攝片係。 Special effect 嘅 movie。 係啦，咁就 Jason and the Argonauts。 係啊，咁嗰個古仔就講佢點樣去做呢樣嘢啦。 中文叫神像復星。 神像復星嚇，所以有幾套個名咧叫神像復星嚇。 點解我個名係叫神像？ 我見到你個 Facebook 係神像復星。 咦？你睇到？ 好似係 有嘅， 係有。 唔係我間公司， 你間公司個名 就叫神秘神像復星嘅。 神像復星。 其實就即係 Jason and the Argonauts。嗰、那個 係啦，咁呢個咧就表面上就好似一個神話故事啦。咁、但係近年咧就好多人去睇呢個神話嘅時候咧， 他就用一個天體的角度去看一樣東 西。 咁、呢個就直接跟我哋今晚講呢個有關啦。咁、後面呢幅圖咧，就用一個好簡單，即係一個 pattern 咧，去講出呢、這個故事出嚟啦。咁、原來咧就喺嗰個星座入邊啊，就有一個星座咧叫做天舟係咪？ 係啊係。 Navis Argo 啊。 啊 Argo。 咁而家就係我呢幅圖上邊咧，即係講，我唔知點睇到咧，就係、你睇到星就睇到隻船喺度啦， 砌咗架船， 砌咗個船出嚟啦。咁呢隻船就係頭先我哋講嗰個 阿哥號， 阿哥號係應該係我依家 check 嗰、那個 以前中文嘅名都係叫阿哥嘅， 阿哥， 阿哥就即係乾哥個哥， 係啦， 阿哥號 係啦。咁喺佢側邊嗰度咧，就應該係小犬座。咁、其中一個應該係大犬座，唔係小犬座，大犬座。其中一粒星咧就是、天狼星嚟嘅。咁呢個就形成咗咧，就係有啲人咧，佢哋去睇呢、這個神話嘅時候咧，佢就話呢、這個唔係一定喺陸上發生嘅事，呢、個係一個天上 宇宙海啊， 睇一個天文現象 係 而投射落嚟一個神話嚟嘅。 咁而且呢個神話可以或者再補充翻少少啦，嗰、因為呢個係嗰、那個Jason 嗰個歷程咧、就係、希臘嘅嗰個史詩咧，裏面係其中一個好重要嘅一個故事啦。咁、而且佢嗰個史詩咧就唔係純粹就咁叫做係講神嘅嗰啲故事嚟嘅。咁依係即係希臘咧，佢會分兩種嘅史詩，一啲就係天上嘅古仔。咁到去 Jason 嗰時候咧，係人神之間嘅故事嚟嘅。咁樣就而且咧，就依個 Jason 又有樣嘢最特別咧，就係、當佢去行揾呢個金羊毛嘅路嘅時候咧，其實天神啊，即係宙斯同佢嘅老婆都係有一種比賽嘅。即係男女神 一個就幫佢，一個阻佢啊嘛。 係啦，咁咧就即係咧，阿宙斯就覺得唔好喐，唔好理佢啦，有咩物咁。但係個老婆咧就暗中幫佢。咁啊，呢架船咧，咁佢都叫佢嗱，你要做一架船。佢做一架船之後咧，咁尤其是個船頭嗰度咧，就有一個女神嘅棋，即係好似嗰啲國際象棋嘅嗰個女神嗰只咧，就係呢一個女神咧，佢特登咧放咗呢個棋，係嚟去幫佢咁嚟去做。咁而且咁佢心咧，佢招募嘅嗰啲船員咧就最有趣啦，因為嗰啲船員咧裡面咧係大部分都係天神嘅仔嚟。 唔係，仲有一個我哋以前提過嘛，就係 Orpheus 嘛， 係 就係嗰個吹笛嗰、即係吹笛嗰個嘛。咁嗰即係入 邊個仔都喺度。 係啊，入邊好多衍生好多我哋同神秘學後來譬如秘密回想有關嘅嘢嚟。咁但係 anyway 咧就即係呢個神話本身咧，喺個戲入邊咧佢就冇加呢啲嘢喺度。咁但係呢個就觸發我一個靈感，就係、是、呢個故事我哋一路都冇詳細講過。咁佢同嗰個外星人嗰、那個即係、就是、關係係咩嘢咧？咁我哋今晚就可以即係、就是、去發揮下咯。咁即係涉及到呢個問題咧，咁我第一樣要介紹咧，就係即係呢件物體啦。咁呢件物體 係日本嘅人魚傳說啦。喺個廟嗰度都有收藏咗一段日子嚟噶。 係啊，嗱呢個就係叫做飛濟美人魚。咁大家唔好唔開心嘅，呢只嘢係流噶。我 俾人都已經踢爆 咗噶啦。咁呢只嘢咧好簡單啫，就係咧佢將一隻馬騮啊。就嗰個上半身就陷咗落只條魚度，咁咧就唔知點解啲人咧就好開心啦嚇嚇，咁但我懷疑隻手都唔係只馬騮嘅手嚟嘅，係陷咗幾樣嘢落去咧，咁咧就令到好多人咧就咦覺得咦好有趣喎咁樣 嚇，即係有種叫魚族。是不是如果啲魚族嘅嗰啲生物咧，就應該咁嘅型嘅咧？咁樣咁樣就有好多想像嘅。咁啊好多咧就即係話，會唔會係嗰種生物咧，就個尾咧都仲保留翻魚嗰樣嘢咧？咁啊同水人俠嗰啲唔同嘅喎，水人俠嗰啲全部 有。今次有，我見入邊有啲有。 其中啦 ，有啲魚尾。 佢基本上咧，佢有幾種嘅。 咁啊，你見到佢哋落水嗰陣時候咧，公主嗰啲都係魚尾嚟噶嘛？佢雖然你叫腳啫，但係佢嗰個即係浮動嘅形式，一條魚尾嚟噶嘛？ 唔係，佢基本上咧。 佢有好多個，有好多個嗰種形態，呢啲叫做水人嘅嗰個點樣出嚟。咁、甚至你香港成日講嗰個盧亭人啦，咁、我哋最近都拍一部電影啦嚇，講盧亭嘅，即係響大嶼山嘅嗰啲盧亭魚咧。咁佢咧就我覺得有趣喎、即係同水人俠嘅裡面咧嚟去講嘅時候咧，你做一個對比喎。咁因為咧，即係如果你講亞特蘭提斯嘅嗰啲人咧。普遍咧，喺嗰個傳說裏面講咧，佢哋隻眼咧就應該係銀光嘅啫，好似貓眼咁樣咧，係銀即係銀光嚟嘅。但你係睇到咧，阿主角咧，阿 Arthur 咧，嗰隻眼咧係金眼嚟嘅。咁嘅金眼咧就應該咧係太平洋嘅嗰班莫伊嘅嗰班嚟。咁同埋我哋咧，即係香港嘅嗰種傳說，嗰個盧亭人咧。盧亭人其實係好關鍵嘅，有樣嘢就同呢啲水人咧就有啲差別嚟嘅。因為點解咧？因為咧就嗰啲水底人咧就係、向來咧香港都有呢種傳說。咁但係嗰種咧就真正係水嘅嗰啲人咧，咁佢咧又金眼嘅就講出嚟。咁但係咧盧亭咧就係、一種叫做係反祖現象啊。本身係一個道士嚟嘅，係、一班道士咧佢響魏晉時期。就好不滿一個朝廷啊，佢哋嘅嗰啲即係苛政，咁啊決定咧就係、做咗場叛亂，咁啊事後咧咁佢哋咧就離即係離即係好失意咁啊離開咗佢哋嘅嗰個家鄉，咁啊匿埋咗喺大嶼山，咁咧就係後來咧就佢啊認識咗一啲漁人，咁佢咧就將自己咧因為呢啲道士咧即係識得變形嘅。嗱、變形嗰啲叫 X-Man 嚟嘅、金魚都係佢做出嚟噶嘛，咁佢咧就係將自己咧就係即係反祖，就唔留喺個陸地嗰度啦，就去翻落個大海嗰度。咁所以咧，即係有人咧即係喺度想像呢啲盧亭啊，即係盧亭人嘅時候咧，就佢咧就喺個叫尾啊，尾龍骨嗰度咧係有啲魚尾啊，即係發水啊，咁嗰喺度，咁啊同一般嘅嗰啲魚人嘅嗰種設計咧。就有唔同嘅，咁啊不過咧，咁嗰個咧，咁因為都係叫近期嘅一種想像啊，即係嗰種叫有魚尾喺個底嗰度咧，都九七年嗰時咧就開始整咧，咁放埋落去嗰度咧，即係譬如好似魚尾嘅美人魚，或者兩隻腳嘅嗰個人魚，咁樣嗱，即係變咗係其中嘅一個想像嚟嘅。究竟真正嘅嗰個叫做，如果呢個世界真係有呢啲叫水行人嘅話咧，係咪如我哋而家睇戲嘅嗰種咧，一樣咧？咁樣就好難講啦。 咁但係喺個戲入邊咧，佢亦都涉及到另外一個，即係今晚我哋會探到問題，就係混種嘅問題咯。咁混種就唔係好簡單，係即係話呢個黑人溝白人或者點啊，而係話人同另外一種生物，或者魚啦，或者外星人啦，就夾埋。咁呢個又唔係一個孤獨嘅現象嚟嘅。你聽落好似係一啲即係而家近代話啊，大家。科幻小說咁樣含著呢個問題咧，就歷來喺即係人類嘅文明開始嗰陣時候咧，已經有噶啦。咁以前我哋探即係以前都講過下，但係問題咧就講嗰陣時候咧冇涉及到另外，即係今晚即係會講呢個問題。咁呢個以前我哋講喺邊度咧？就喺呢、中東。特別喺嗰個所謂應該係咪 蘇美嗰度， 美索不 達呢啲阿叔嚟噶嘛？ 美索不達米亞啦，即係兩河之間啦，或者波斯灣嗰度咧，就最早期嗰啲廟咧，就有呢啲人同埋魚之間嘅關係嘅一啲形象。咁譬如話呢、 這個神嚟嘅， 都講呢個就係魚神啦，即係話你今日講緊嗰啲半人半魚嗰啲啦。咁就算唔係半人半魚嗰啲咧。就無情情咧，就整條魚插咗自己個頭度啊，咁樣咁。 即係佢嘅形嚟嘅， 個形嚟嘅咁啊。咁最離奇一樣嘢就係呢個形象咧，唔係淨係喺呢個地區發現。喺美洲，中南美洲都有呢啲類似嘅形會出現過嘅。 呢、這個我諗最重要就係牽涉到嗰個好多時嘅遠古嘅文明咧，好多人咧，佢哋個唔同嘅種族咧，佢哋都有部分認為咧，佢哋係動物變嘅進化出嚟嘅。咁佢哋嘅祖先咧係一啲動物嚟嘅。咁亦都有一啲族群咧就係認為佢係魚，有人又認為佢哋係鳥。咁所以咧，你會睇到咧呢種咁嘅圖騰嘅形態咧。 就會有呢種咁嘅出現咧。 咁、其實呢個係相當之多噶，即係就算喺希臘入邊啦，或者都有呢啲 都有 半人半魚呢啲啦。咁成個問題咩咧？咁樣嗱，成個問題咧就係、如果你睇翻呢啲神話咧，嗰、那個講法就係喺呢個人啊，教呢啲蘇美爾嘅人咧、文明嘅知識，呢、這個就講得好具體啦，就係、是。呢、這個人未出現，或者呢班人未出現之前咧，成、個蘇美爾係同禽獸冇分別嘅。唔識得文字啦，唔識得讀書啦，唔識得醫藥啦，就純粹呢、這個咁嘅神咧，或者呢個咁嘅半人半神咧，佢就落咗嚟地面，就教佢哋。咁佢喺邊度嚟咧？咁一般嚟講就係見到佢呢個形象，就佢喺水上嚟嘅，喺水上嚟。同樣嘅。傳說啦，又係喺中南美洲又會有嘅。雖然嗰個係飛蛇，但係佢其中一個講話就係佢坐一個嗰啲木筏上岸，嚟到即係就教咗佢哋呢啲原始嘅人類咧，就一啲知識，令到佢哋可以進化。咁呢個即係 咁嘅傳聞， 呢、這個咁嘅比較咧，就同世界其他神話咧就有相似的地方，就算喺中國神話都係一樣啦。啲嘢唔係我哋自己慢慢諗翻出嚟嘅，係有啲唔知咩嘢嚟嘅，即係佢可以係可能係人啦，或者係神啦，係佢哋將啲知識傳授俾即係現有嘅人類。如果冇呢啲人咧，基本上我哋仲係一啲同馬騮冇分別、同人猿冇分別嘅嘢嚟嘅。 咁佢最早咧。就講嗰個生命嘅嗰個形態咧，即係係由魚嗰時期咧，咁發展到而家咧，其實上陸地嗰度最早上咧就係蛇啊，蛇嘅嗰種神咧。 呢個物喺佢哋國喺西方角度講，咪等於中國嘅龍咯。佢其實唔係龍嚟嘅，係蛇嚟嘅。 咁啊，同埋有樣嘢就更加細節嘅，因為啊，譬如魚嘅，譬如呢啲蘇美嘅個文化咧，呢啲魚上嚟嘅嗰啲神咧，佢開始嗰神咧，佢教人咧，佢就唔係教佢哋用文字咧嚟去了解呢個世界啊，未有文字。是聲音，用了音頻啊嗰樣嘢咧嚟教，即係魚嘅嗰啲文化咧，就係先係有聲音嘅。咁啊，去到亞特蘭提斯嗰陣時候咧，就其實因為亞特蘭提斯佢最特別咧，就係佢本來咧就應該咧就即係咧已經接收即係嗰個光嘅文化喺度嘅。咁啊，係光文化嚟嘅嗰時候咧。就接出文字，咁所以咧即係天狼星咧，即係大家都會講可能我哋嘅。一個叫文字的發明的祖先，因為現在人大家都覺得是很奇怪的，就是文字的出現呢到今時今日來講不是很久的時間來的、是 幾千年 而已、三千幾年、不是 他有講法呢，就是說即那種有文字的形態，最早期的形態呢就有五千年的了、但是呢就在文字有拼音的那個形態呢就三千五百年、這樣的。咁呢個裏面咧，就你會睇到咧，即係如果用一個叫外星文明咧嚟去做一個分別咧，先咧就落張水嗰度居住，同埋佢需要水嘅嗰啲外星人咧，咁佢哋咧就係、是、其實係初初教嗰個叫地球嘅人類裏面嘅學識嘅第一種學識咧，就係、是、聲音嚟嘅。咁啊，又然後咧就跟住咧就嗰班外星人咧，就另一批嘅外星人，即係。就係、是、會計，就會用光嗰樣嘢。咁而啲光嗰個咧，就係即係中國咧，就係阿倉頡啦。咁啊，佢係鳳族嘅嗰啲咁嘅生物嚟噶啦。咁樣就另外嗰、那個埃及嘅嗰啲字咧，咁嗰啲都係阿拉，即係喺個太陽啊嗰度嚟嘅嗰啲神嚟嘅。所以有光嘅文化出嚟咧，咁嗰啲就係字嘅文化嘅出嚟。咁啊，所以嗰個就係、是、我哋就叫做係文明。中文都譯得很好嘅，文明即係已經有光的時候嚟。咁然後咧就即係如果佢之前嗰啲，譬如好似魚已經帶嚟嗰啲文化啦，呢啲咧就即係比較就更加遠古嗰啲咧。咁啊，其實就後來叫文化。咁但係咧就因為文化咧，大家都計到咧就比文明係更加早嘅，即係文明嘅出現 然後就再發現翻，原來之前係有文化嘅，咁所以咧就而家整體就叫做文化 culture。咁但係最早咧就 civilization 先咁樣嘅。 嗱，如果你睇即係嗰啲繪圖咧，或者啲雕刻咧，呢啲唔係話現代近代先至做嘅，係好古代。即係理論上咧，喺我哋嘅知識入邊咧，兩個地方嘅人咧係完全唔應該有溝通嘅能力㗎，因為嗰個涉及一個好即係遠嘅距離同埋海洋啦。咁但係竟然咧有啲嘢咧係雷同嘅，最雷同咧我哋以前都提過㗎啦。咁呢度再提翻就係佢手上擳住嗰個袋啊。咁唔知點解咧就 我哋話佢 AV 袋啊嘛 ，LV 啊講笑啫。 係啊，嗱喺南美洲嘅呢啲。應該係我唔知係印卡定係瑪雅啦，咁個雕塑入邊都有呢樣嘢嘅。最即係離奇咧，就係講緊呢個土耳其嗰、那個哥貝力克力石陣咧，入邊都有呢樣嘢嘅。咁所以呢個就引起一個好大嘅疑問，就係話點解喺某啲嘅府入邊咧係共通嘅咧？咁同埋呢啲人個形象係點講佢咧？好多時係形容呢、這個呢啲人啊，個樣唔同，唔係普通人嚟嘅。佢有人形，但係佢唔係普通人。譬如皮膚啦，如果譬如講魚嗰個就係佢哋會有鱗啦，同埋應該係佢哋嗰個頭好尖啊，即係有少近似嗰啲，譬如埃及嗰啲咁樣， 好長嘅 長形嘅嚇。咁另外一樣嘢就係咧。佢哋呢啲人咧，就係帶咗知識俾人類 嚇， 咁呢個就喺咁多個神話入邊咧，都係共通嘅。於是乎咧，呢個就觸發到咧有兩位科學家咧，就喺60年代咧就寫嗰本書啊，就涉及到呢個人類嗰個歷史，即係究竟佢同呢個外星文明有冇關係啦？咁呢個就唔係一啲而家講緊嗰啲，譬如話飛碟殼嗰啲咁流嘅嘢嚟嘅。就係呢個，因為 Carl Sagan 同埋另外一個蘇聯嘅當其時蘇聯嘅物理學家咧，去做呢樣嘢嘅。佢哋就話，即係佢哋會提出一個角度，就係呢一種神話咧，係講緊喺外星嘅喺人類最早期嘅文明嘅時候咧。是有外星人的介入，而導致到人即係呢個人類有一個嘅突發性嘅進展嘅嚇。咁呢個即係研究嘅項目咧，其實我相信係同呢個即係部分嘅美國同蘇聯嘅科學家去想喺冷戰期間解凍有關，但係佢哋以咗呢一個咁嘅題材咧，去嘗試去。開了一個思路俾大家，就是我哋去諗人類嗰進化史嘅時候咧，唔係好似我哋傳統咁諗，就係純粹由一個單細胞嘅生命嗰度慢慢進化到，譬如話有即係活動嘅能力，或者即係移動嘅能力，咁跟住到譬如哺乳類動物、靈長類動物，咁慢慢上，而係去到某一個階段時候，突然間有一啲外來嘅力量咧，刺激到佢哋。好快咁爆炸性咁樣去進化嘅，咁奈何咧就因為呢啲咁嘅咁 wee wee 嘅嘢咧，佢哋就唔方便咧用一個好直接嘅方法講，就是、有呢啲嘢。佢話：喂，我純粹去諗嘅，有呢個咩可能性？而其中佢哋就攞咗呢一個 Oannes 啊，即係呢個羽人呢個傳說咧，去嘗試去話呢、這個可能係一個證據嚟嘅。咁但係講完之後冇幾耐咧就縮個沙啦。咁跟住話，睇落去咧都未必係嘅咁樣，但係就留咗個， 即係唔敢喺嗰、那個，即係再多表述，即係佢哋嘅呢個研究啊。 咁其實呢個係好蠱惑嘅方法嚟嘅。嗱，點解咧？因為 Carl Sagan 收尾就寫了一本小説啊嘛，就是、Contact 啊嘛，係嘛？咁入邊講嘅嘢亦都係涉及到一樣嘢，就係、是。人類的文明同呢個外星之間嗰個關係點樣咯？係嘛？咁我嘅睇法就唔係咁簡單，唔係話佢哋無情情要做呢樣嘢。我諗喺佢哋入邊咧，佢哋會覺得呢樣嘢有一定嘅把握喺度。只不過就係我哋而家喺嗰個科學界入邊咧，基於嗰個好多不同嘅理由，政治嘅理由啦，或者其他理由咧，係唔方便用呢、這個 學術嘅地盤理由啊。 啱啦， 權威嘅因由啊， 去講出嚟。所以咧，佢哋嗰個年代講咧，實際同呢個 Eric Daniken 咧講嘅嘢咧，個分別唔係咁大嘅。 Eric Dunnigan 他們說的就是這個什麼 Chariots of the Gods 是嗎？我不記得中文的翻譯是什麼，就是說 上帝的戰車， 上帝的戰車啦。他們說的就是所謂這個 Ancient Astronaut、古代、太空人啦。這班這兩個人去講的時候，他當然不用得這個方法啦、他用一個比較深的字叫 Paleo Content、這個字本身呢難就難一點，但是如果 你跟著 去分析個字呢就不是那麼難理解而已。 Paleo 什麼叫 Paleo 呢？就是古咯，古代的意思咯。Contact 就是接觸咯、Paleo Contact 的意思就是簡單來說跟古代太空人的理論是完全同一樣嘢嚟噶嘛？咁點解要用多另一個名字去講？就避免咗俾人恥笑，避免咗話即係嗰個學術嘅地位咧受到質疑咯。咁、呢個就成件事嗰、那個即係原理嚟嘅。 係即係關於文字喺外星嗰度嚟咧，基本上喺飛碟學裏面嗰度咧就已經即係因為飛碟學都係1947年打好嗰時。自發展出嚟嘅一個嘅 ufology 嗰、那個，即係依個咁嘅學派咧。咁裏面佢哋就係好，反而咧就好接受到咧。我哋即係之前咧講神秘學嘅嗰個 Dick Lunch 嗰、那個嗰班人啊，佢哋講嗰個叫文字嘅起源。因為我最近咧就越嚟越多搜集緊佢哋嘅，即係佢哋嘅好多唔同嘅文字啊，或者係聲音嘅實驗咧，就更加了解咧佢哋嘅嗰個套理論係咩嘢。咁啊，簡單啲嚟講咧，咁佢哋都係相信咧，成個個文化都係天狼星過嚟嘅。何解咧？文字都係天狼星嗰個帶落嚟嘅。咁佢最關鍵咧，佢就講話，佢話其實當佢嚟到嗰陣時候咧，我哋依個叫眼球啊，成個發展嘅依個進化而成嘅咧，就係都係同呢班啲外星人有關係，而係嗰個文字嘅嗰個創造。文字的最大因由是跟你的眼球的個中間的個瞳孔、那個位置是相當之有關係的。這個呢就是建立到我們現在、當我們、去認識一些文字、或者一個叫文字在裡面的深層的意義呢，那個呢就整個那個叫、reading 閱讀的方式呢、裡面那裡呢 是他們建立的一個叫做知識的吸納的一個系統嚟嘅，所以我哋嘅眼，我哋嘅地球眼，我哋有一次咪就係神秘之夜都係提及咗，即係嗰啲眼咧就同其他動物係唔同咗嘅，因為其他嗰啲動物咧有即係有好多進化嚟去到呢個時刻嘅，其實你會睇到人類嘅眼球係可以睇到，因為啲人話最少可以有70万種嘅色素可以睇到嘅，何解而家咧只係？去辨認咧，嗰度唔係好多嘅啫，300几嘅啫嚇。點解咧？就因為咧，佢咧喺裡面嗰度咧，從光裡面咧就揾到一啲具體化，即係睇實物嘅嗰陣時候咧嘅嗰個過程。咁而咧依個過程裡面咧，中間就都有樣嘢就係認字依個過程咧出嚟嘅。係 啊， 咁啊裡面好即係其實相當之複雜嘅。我哋如果再做多啲資料咧，即係覺得有機會講到嗰陣時咧，可以細節啲講嘅。 咁但係我又唔想屈佢嘅嗱，呢位卡西勤已經就過身好耐，20年度啦。咁佢生前咧有兩部分嘅，一部分 我講嗰唔係卡西勤，我頭先講嗰個。 我知，係啊，我即係我補充翻就係、是，因為有啲人會差人從我噶嘛，就係、是、喂你屈佢咁樣。咁、就佢有兩部分嘅。有一部分透過一些很天馬行空的想像啦，涉及到外星的生命啦，或者怎樣去跟我們接觸啦，有寫小說啦，但另一部分是很理性的，譬如說去插這些或者 debunk 去踢爆這些所謂古代外星人的理論、我看法有點不同的，我看法就是 他是一個雙面人來的， 他不是單方面的，即不是說、他無情情要寫一本小說就是覺得沒什麼做，兩部分是有他們自己的一些內在的聯繫在這裡、簡單來說就是有些東西他覺得不適合在一些、正統的主流的傳統的學術的層面去說、他透過另外一種形式去說、避免去 challenge 他，因為他證據 未足夠，或者聽人未 ready 去聽這件事、剛才紀錄提涉及的問題，天狼星就是今晚的主題，這件事是怎樣呢？就趁第一節節完之前很簡單去講講，就是在70年代有一本很著名，有一本都 很賣座 的書，就叫 Serious Mystery， 這個天狼星秘密呢 就係咩嚟咧咁樣？咁呢本書咧就好不幸咧，就唔知點解香港就圖書館係冇喎。以我 check 過，咁但係香港圖書館係應該一定要有呢本書嘅。咁、呢、這個即係事件係點？即係呢本書係點樣咧？咁就有一個作者就叫做 Robert Temple 嚇。咁 Temple 咧就係廟個 Temple 啦。 呢個好出名嘅一個英國嘅一個考古學家。 係啊，咁我睇佢個 profile 其實都咁都相當之聰明嘅，因為佢都即係識閱讀好多文字啦咁樣，咁就我哋好不幸地咧，就係陳美姐做咁多年都冇介紹過佢。 有、有介紹過，講易經同埋講麥田圈嗰時都有提過佢嘅。 唔夠深入。 啊嗰、那個古埃及嘅嗰啲特透鏡啊，佢又出咗本專書嚟講嘅，我哋都提及過。 咁呢個人呢，而家文說呢就佢好似係喺北京清華大學度做緊呢、這個visiting professor， 即係我唔知個中文點譯啦。visiting 嘅意思唔係佢正教授嚟嘅，佢可能 客座教授， 客座都好似未必係添啊，就係 visiting 係啊，即係佢好似唔一年講幾個 lecture 嘅啫， 咁都係 咁就俾咗個教授個名銜頭嘅啦。咁但係點解要特別睇呢樣嘢？就因為好多人覺得，由於佢講嘅嘢咁 V1 咧，好多人就好 challenge 佢，就係究竟佢有冇真正嘅學歷 ？OK 啦，咁我哋即係首先講嘅時候，佢呢本書講咩嘢咧？咁呢本書就涉及到一個問題咧，就喺、是、非洲某一族啊，即係非洲嘅西部馬里呢個國家入邊咧，就有一族人叫 Dogon D-O-G-O-N， 佢哋咧就唔知點解識得咧呢個天狼星，後邊仲有另外一粒星，甚至有第三粒星，咁呢個咧就喺正統嘅天文入邊咧，就應該天狼星嘅 A 啦，天狼星 B， 同埋甚至可能有天狼星 C 啊，即係用英文嚟講嘅 Sirius A、Sirius B 同埋 Sirius C 啊，佢能夠落嚟地球嗰啲都係天狼 A 同埋天狼 B 嘅，我哋知啊。 咁如果你睇個星本身就唔係，即係佢星嚟嘅，唔係 planet 咯，佢唔係行星啊。咁照計咧就唔應該有生物嘅存在嘅， 唔知咁計 啦。咁但係就唔知啊。咁咧就 你繼續講啊。 個古仔係點樣咧？古仔就話咧，當喺呢個1930幾年嘅時候咧，有兩個法國嘅天文學家就去咗嗰個地方度去做研究，人類學家同天文學家。咁經過長時間同佢哋嘅接觸咧，就發現咧原來佢哋有好深厚嘅天文學嘅知識。儘管咧嗰個土人咧即係非常之落後，個文化仲係非常落後，但好奇怪地咧就係佢哋知道咗呢個天狼咧。天狼星群就不是只是你現在眼見到一粒，因為天狼星如果你夜晚你真的看，其實是最光的一粒，很容易見到的。但他們就說不是的，天狼星 A 之外還有天狼星 B， 起碼有天狼星 B。 那這個天狼星 B 為什麼用眼見不到呢？就原來呢、這個星本身它已經變成一粒白矮星。什麼是白矮星呢？就是它已經變成中子星了。就係咧，佢原本咧就好大粒嘅，咁但係佢 收縮 到咩咧？就係好似地球咁大，不過佢嗰個真正嘅質量就好太陽咁犀利。咁如果係咁嘅話咧，佢好多嘢都唔同我哋地球上面嗰、那個，即係譬如 個質量嗰啲都係完全唔同啦。 佢個自轉嘅速度咧就係、是、即係唔知好似聽過廿幾分鐘轉一轉嘅啫。咁我哋係365日啊嘛。咁同埋咧就係佢引發的引力就很強。那為什麼後來的天文學家會知道呢？就因為呢看粒天狼星的時候，發覺它那個移動呢是受到一些其他力量的影響的。那原來這個是大家兩個溝在一起，即是大家互相影響去轉的。有一粒在這裡，即是肉眼看到，有另外一粒就要透過天文望遠鏡才望到的。但這個望遠鏡是什麼時候才知道呢？就係講緊咧，1930年之後先至，即係19世紀之後先知。咁呢個問題就好爭議性啦。爭議地方就係、是，有一班人講就係、是，其實呢班即係道教呢班人咧，就唔係真係知嘅，只不過就係西方嘅傳教士嚟到話咗俾佢聽，佢哋吸收咗之後先至覺得話係自己咁講嘅啫。咁另外一班人就話咧， 他們都是道聽途說聽回來的、咁但係如果你保留最後嗰個可能性，就係一個最大的問題喎。佢哋點知咧？咁、去到呢度， 學識喺邊度嚟咧？ 去到呢度咧，就成日同我哋今日講呢個主題有關啦。佢咧呢個傳説入邊咧，佢哋就話咧，喺呢個天狼星入邊咧，原來有一班人，呢班人叫 Nomos。呢班人喺水上面嚟。呢班就係魚人嚟嘅。咁成件事咧就陷到落呢個 水人俠啦。 系 咯，咁啊，金鱼边度嚟噶？金鱼你唔好话以为喺水上嚟啦。 系啊，系啊，系啊。 因为金鱼系人造物嚟嘅，道士做出嚟。 系啦，嗱，咁我涉及到呢个，即系而家就去到个主题度啦，就系话点解天狼星咧？如果你用即系呢一个神话，就解释晒点解我哋喺古代，我哋喺呢个米索不达文会见到鱼人嘅形象。魚人的形象在哪裡呢？就原來在很古代古代的時候呢，就有一班外星人落咗嚟地球，他們是來自天狼星的。而在他們的地球那個星球裡面呢，這個 Normal 就是這班人，他們是在那個水上生活的。咁呢個水唔係未必一定好似我哋， 唔係我哋地球嘅物質水， 唔係好似我哋理解一種水咯。但 anyway 咧，就係佢哋要透應該一種液體啊，蓋住佢哋先至生存喺度。 可能未必係液體，因為液體都已經係物質化咗啦，有液態喺度嚟嘅。咁樣就呢句水，佢就係一個叫做係你可以咧用文字記錄，但係佢咧就一種代號嚟嘅。呢個就會唔會同我哋咧即係其實一直都研究響嗰個聖經嘅創世紀裡面一開頭佢都講呢個世界咩嘢都冇嘅，係有水啊。咁樣然後跟住咧就響嗰個耶和華個名都未出嚟嘅時候咧。咁佢咧就已經有呢個咁嘅狀態，而呢個狀態咧就後來咧就阿耶和華咧就開始創造世界。咁佢如果你用呢個方法嚟講咧，點解咁多飛碟學咧有一部分嘅學説咧就話啊呢個聖經裡面咧就講嘅嗰個神，其實咧就都係一啲外星人。如果你咁佢呢個佢話佢係外星人嘅話咧，佢會唔會同你頭先講嘅嗰班天狼星是有關係呢？嗱，呢個咧就亦都係嗰時咧飛碟學咧，即係變成咗其中一個叫做係探討嘅方向，即係咁嘅嘢。 好嗱，咁啊，成件事咧就唔可以咁簡單去講，因為呢件事咧個即係好複雜嘅，咁 又牽涉到一啲幾敏感嘅問題添。 你又知 道有時係宗教性嘅問題，有時就 有兩邊嘅，有兩邊係有一邊 知識界嘅嗰啲學術嘅問題。 有一邊人就話：咦，好得意喎，即係應該繼續跟落去。有一班人就話。哇，好流喎、成件事係咪啊？咁究竟係即係應該企喺邊方面咧？我哋第二節翻嚟就即係講講睇咧，講講我哋嘅睇法啦。